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87集《火凤真身》。 你看好了， 林焰火说着，从桌上拿起那一壶热水往自己的肩膀浇了下去，浇湿了整个背部。随着热气蒸腾带出的白色水汽，邹良的眉头微微皱起，只见林业火的背脊上出现了一整只朱砂色的火凤，活灵活现的。 这如果水很烫，它会变成火红色，我使用内力的时候它也会出来，要不要摸摸看？ 邹良此时已经走到了林业火的身后，听到林业火的话，他不自觉地伸出手摸上了他的背脊。入手是光滑的，完全没有任何纹身或者烙印的痕迹，但是为什么会有一只火凤？这只凤凰是生在林业火皮肤下面的，或者说是在林业火体内的。邹良此时才明白为什么他会给自己的门派取名叫火凤堂，这世间的火凤的确只有他一只而已。邹良摸着摸着手就停不下来了，林业火微微斜着眼睛瞧他呆呆的样子，倒是有几分可爱。 好不好看？ 邹良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林业火正想再说什么，突然门被打开，萧良一手拉着小四子，身后带着一大帮人闯进来。 伙计，你那两块龟壳呢？ 邹良还没来得及说话愣住了，后面跟进来的众人也愣住了，同时张大了嘴站在门口动弹不得。只见邹良正搂着半裸的林业火，一手摸着他的脊背，两人那个亲密呀。良久，萧良突然喊了一嗓子，身后展昭赶紧捂住他眼睛，顺便捂住他嘴，公孙捂住小四子的眼睛。 哎呀，邹良可以啊，谁说他带来着？ 动作这么快啊，邹良果然不是泛泛之辈。 所有人里只有后头的天尊和阴侯注意到了林业火背上的火凤凰。邹良赶紧帮林业火把衣服披上，林业火披着衣服回头斜着眼睛瞧众人。 你们看见了？ 众人呆呆点点头，随后一起摇头，那意思没看清楚。 这是纹身吗？ 天尊有些好奇，他和阴侯毕竟是老人家，见多识广，关注的重点没有偏向奇怪的地方。 不是，天生就有的。 天生的？ 公孙好奇了，谁会天生带着一只火凤的胎记？就在众人准备再研究一下林业火身上的胎记时，展昭忽然一拍手。 啊，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什么来了？你背上也有？ 不是，我之前就觉得太师那块凤凰玉佩眼熟，我想起来了，我以前见过一样的火凤凰纹身。 你红姨背上那个？ 不是，红姨那个跟这个火凤凰不一样，我见过那只和玉佩一模一样。 在哪儿？ 皇宫。 众人都被展昭说的一愣，白玉堂略微不解。 猫儿，你的意思是你在皇宫里看到过和玉佩一模一样的火凤凰？ 嗯，是从皇宫里面的一个人身上 纹身。 对。 什么人？ 不认识。 众人都扶额，阴侯也无语了，这要不是他宝贝外孙他就开揍了，说话跟天尊一样没头没脑的。众人的好奇心都叫展昭给吊起来了，于是都让他说具体点，究竟怎么回事。 嗯，大概是我刚入开封3个月左右吧，皇宫举行了一次晚宴，那次是我第一次进宫，所以迷路了。 众人默默地对视了一眼，心说你现在都第几次进皇宫了，还不是照样迷路，跟第几次去有关系吗？ 展昭斜着眼睛警告地看了白玉堂一眼，白玉堂倒是很无辜，他可什么都没说。 迷路我就到处走，后来走到了一个院子里，有个太监打扮的人捧着一个锦盒快步跑出来，我正琢磨路怎么走，他差点撞到我。 展昭说着指了指手臂的部分， 他当时为了避开我脚下一滑，就砰摔到地上了，我接住了锦盒，顺便拽了他一把，我拽住的是他的手腕子，他袖子就滑下去了，我就看到他胳膊上有一个凤凰的纹身，当时我没注意那是什么，我只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太监竟然还纹身，但是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跟我道了谢还指了路，之后就跑了。我好像看到他手上拿的是一个装贡品的盒子。 贡品？负责库房工作的太监吗？ 合理。如果凤凰纹身的人是打探情报的，那么在皇宫负责库房的太监是最能得到消息的人。 竟然连皇宫都混进去了，还真是神通广大。问题是目的究竟是什么？去皇宫也是找龟甲？ 可能是跟龟甲有关的线索，黄金古城的传说和董记龙凤古城的遭遇应该是有承接性的，黄金古城可能就是龙凤古城，于是杀龙凤的两个老妖的是那个波斯人，而满身伤疤的那个幕后人是当年死里逃生的陈茂。 众人听后都点了点头。 除了陈茂过分长寿这一点之外都很合理，不是说从龙凤古城出来的人都寿命不长，早早就死了吗？ 还记不记得陈茂说他会世世代代追杀那些人的后代，感觉他好像知道自己不会死一样。 很可疑啊。站长，你还记得那个小太监的长相吗？ 再让我看见我应该会记得。 正好包相和八王爷都在筹备迎宾和库房贡品收纳的事情，你去看一眼。 嗯，这边先，那边稍后再说。 展昭伸手晃了晃那件黑色的衣服，赵普不解地看了看那件黑衣服，白玉堂无奈叹了口气，阴侯和天尊面面相觑，这什么意思？展昭就将自己想假扮那个有龙纹身的人去会会那位神秘人的想法说了，阴侯皱起眉头，天尊也不是很赞同。 对方情况不明，现在就贸然潜入，这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这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可以按兵不动，只是去看看。 众人都摇头表示不放心，展昭眉间拧成个疙瘩。 人太多就这点不好，特别是长辈在的时候，以前都说走就走的。 白玉堂看了看众人的表情，又看了看展昭，想了想伸手拿过那件衣服。 你干嘛？ 我去。 众人都睁大了眼睛看他，天尊皱眉，阴侯摸了摸下巴，展昭就跟他抢黑衣服。 你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 有啊，你轻功好，暗中跟着不容易被发现。 展昭眨了眨眼，好像想不到反驳的话，但是又担心白玉堂去出点事儿怎么办，于是抓着黑衣不肯撒手。见两人僵持不下，邹良忍不住打断他们： 你们话问完了？ 众人都一愣，回头就见林业火抱着胳膊无语地看着众人，他又被无视了。 哎，对了，你背上怎么会有这只凤凰呢？ 唉，总算想起我来了。 师父说这是先祖留下的礼物。 乌沙怎么一直是这种说话说一半的风格？ 阴侯又看了看林业火，随后微微皱着眉头，似乎是在想心思。几个大人唠唠叨叨，小四子可不管这些，他对林业火背上那只会藏起来的凤凰很感兴趣，就过去抱着林业火的腿仰着脸看他。 小林子，再给我看看那只凤凰。 这会儿应该躲起来了。 那我们一起去洗温泉好不好？温泉烫一下会不会飞出来？ 也行啊，泡温泉对皮肤好。 小四子拽着林业火要走，那意思是现在就去吧，反正闲着，只不过这会儿闲着的貌似也只有小四子，大家都挺忙的。展昭和白玉堂还在抢衣服，僵持不下，殷侯索性伸手拿。 干脆我去。 不行。 白玉堂和展昭异口同声，展昭顺便瞪了殷侯一眼，让他老实点。殷侯无奈地看天尊，天尊一摊手。 这才是开封府官差，办案，你要听我的。 你连卖身契都在我手上，谁听谁啊？ 死耗子！ 你们在争什么？猜拳吧。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随后对视了一眼，小四子帮着喊： 石头剪子布。 布字落下，展昭和白玉堂一个出了拳头，一个出了布。展昭郁闷地看了看自己的拳头，白玉堂一挑眉，拿走了那件黑衣服，边走还边嘀咕： 真难看的颜色。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